想听真话。 亲家母，我告诉你，中国府一顿螃蟹宴凑20两银子，够咱们庄稼人过一年呐！我看着真心疼啊！ 姥姥，就是我那女儿啊，

老爷下狱，两府查抄了，二奶奶病倒了，宝二爷疯了，老太太给妻子了，老太爷呀，您睁开眼看看，您正下的这百年基业完了，毁在这孟家儿孙的手里了。树倒猢狲散，石尽鸟偷林，完了，败了，散了，死了。 焦大兄弟，哎呀，我的焦大兄弟，焦大兄弟， 没有交代。 病了，他把乔姐托付给他的亲兄弟了，您猜咋着？ 咋着了？ 乔姐他亲舅舅啊，揍出那50两银子，把乔姐卖到隔壁馆去了。 你说啥呢？ 卖到隔壁馆了， 就是当三赔了。 这，他这个舅舅那真是吃人饭不拉人屎的牲口啊，狗啊！哎呀，二奶奶揍这一个宝贝闺女，他要是知道把他卖到隔壁馆，肯定活不了。说啥，咱们也得把他赎回来。 赎回来啊！我的岳母哎，现在荣国府是离不得过河自身难保，您老这个节骨眼儿去救乔姐，这不是肚脐眼拔火丸？你没病找病吗？不是？ 我说你那个良心都是狗的。人家风光的时候削尖脑袋往里头钻呢，赶上人家倒霉了就跟躲飞点似的躲着人家，咱们还念人呗？你们俩听妈的，咱们赶快去柴这银子，就是出房子卖地也要把乔姐赎回来。 对，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。 哎，这意思听母的。 好，咱们分头行动去救乔姐。 走 啊。 乔姐也不知被卖到哪儿去了。 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乔姐，我的闺女，你在哪儿呢？ 是贾瑞。 屠夫，你们也来了、啊、 你们这对生死鸳鸯双双自尽，怨不得我也恨不得我呀。

气洋洋，干娘家岁数有吃糠月色，大火炕上是鸳鸯，秋地是心出艰难心不老，无人与谈何要自强。我的二奶奶呀，从今后我把乔姐来抚养，同闺女生死 you

you 照顾，只让你的人。 那是杨派名宿汪正华演唱的《空城计》，

越思越想大事来我怕回不我的根呀， 听众朋友，刚才是迟世功演唱的《捉放宿电》，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梁庆云先生演唱的《搜孤救孤》。先请听一段二黄原版，这是程婴恳求娘子同意献出婴儿时唱的。梁庆云在这里呢，唱的节奏很稳。 Yeah. 原来你听了听，到处儿家有仇恨，翻门头你不留名，所以那东升之君啊，你的他这引来一我这今生这次大秋冬啊，两地冬老天爷不学我的头带根，你也听得了听人子来年一定将别离 再请听《白虎大唐》。在这段唱里啊，要表现出程婴悲愤至极而又不能说出来的心情。 无意 法场。